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发现现在呢，就是有哮喘这个毛病或者说这个病症的人呢，尤其是老年人真的是不少。 对。其实哮喘这种疾病啊，最最关键就是说它和过敏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这个人呢一定是个过敏体质的人哈。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谈到啊，我是儿科医生嘛。我在给这个孩子看病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家长抱着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孩子就喘得非常厉害，就基本上说不出话来。然后您拿那个听诊器一听，他的那个肺部啊，就是这种满肺呀，都是那种喘鸣音，孩子很难受的。其实这种孩子呢，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炎症的感染。就是说您比如说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哈，我们正常人呢是感冒了。那么如果我们抵抗力很好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这就是一个感冒病就好了。但是有哮喘这种疾病的这种朋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吧，他在这个寒冷的空气的刺激下呢，他不仅仅是只是一个炎症，同时呢还诱发他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他们呢得的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喘息性的支气管炎或者喘息性的肺炎。这是哮喘的一个急性的发作。那么这种孩子可能到了他的老年就变成了一个老哮喘病人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喘呢，他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一遇到一个不良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有一个烟尘吧，或者是一个异味的刺激，我们正常人是没反应的。那么有哮喘的这个病人，他会突然一下这个哮喘就诱发了，他当时就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哮喘病人呢，他自己包里面是备着这种就是支气管气管扩张剂的啊，他这个时候一下喘不过来气的时候，他就会自己拿出这个喷雾剂自己喷一下，然后让他这个气管痉挛得到一个缓解，他这口气呢就能喘过来了。 其实这个很危险的。我记得有些作品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个主人公啊他有哮喘的毛病，但是呢没有带药，那么这个时候呢真有可能啊有生命危险的。 对，他急性发作了以后，他气管是痉挛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气管一痉挛，它呼吸道不畅通了，整个人是缺氧的一种状态的。那么对于老年朋友，尤其是容易诱发他心梗啊、脑梗啊这样意外事件的发生。你看我就是接诊这些孩子的时候啊，也是这种病人，就是说他也是比较急的。所以这种孩子呢要抗炎、要止咳、要平喘，这只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手段。最最关键的这种孩子呢，平时我们要增加他的这种抵抗力，让这个孩子整个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进行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种孩子呢就减缓吧，首先是减少他这种急性感染机会的发生，然后呢同时呢就让他这个机体抵抗力提升以后，他感冒的次数减少，然后感冒了以后，即便他发生这种哮喘啊喘息性的这种炎症发生以后，他也不会那么的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您看着那个家长抱着孩子来的时候，家长是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 哎，那么作为医生也是需要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的。 嗯，那这个哮喘是不是分急性和慢性？所以急性就是说他平时本来是好好的，可能是遇到什么突发的情况，然后造成他呢就气管痉挛了，这个时候必须得有药物的干预才能够好过来，这时候如果没有的话呢，很可能就生命危险，这是急性发作。但是我也经常看到有些人呢，平时说话呀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带着那种气鸣音，就是那种哮喘，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慢性的呀？ 他是这样的，周老师，就是有哮喘的这种病人哈，我刚才是谈到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的一个急性发作，对吧？ 嗯，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生道路上，比如说你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的这样一个病根儿，那么你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它不是不断的有这种炎症发生吗？ 嗯， 然后就围着那个气管的那个周围啊，它就会形成一圈一圈的一个肺纤维化。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下一次哮喘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气管，因为我们气管也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气管就会被那个纤维化的组织像一个橡皮筋一样把它箍住。箍住以后它这个气道就打不开了，就跟血管没有弹性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它在哮喘发作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气道的一个急性的痉挛。 嗯，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炎症的这个人啊，他这个气道即便是有一个急性炎症，他不会就是痉挛的那么严重那么紧， 嗯， 造成你一个严重的缺氧状态。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哮喘的病人，在他就是这个急性的炎症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他的那个喘息的那个音儿哈， 对对对， 就是他一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听出来他跟正常的人那个发音是不一样的哈， 嗯， 他有这个喘息的这个声音， 气息非常重， 哎，对。那么其实这种人呢，就是因为他有肺纤维化的存在，这个肺纤维化呢是围着那个气管的那个周围的组织一圈一圈的那个纤维化形成，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给我们这个气管外面箍了一层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就是一个一个橡皮筋儿把我们那个气管给勒住了，让它没有弹性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平时就能听到他说话的那个语言的不流畅，气息的不流畅， 嗯， 哎，这种声音。那么他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讲，他的这个症状吧，比如说咳嗽咳痰，不能爬坡上楼，喘息气喘的这个症状我们且不说啊， 嗯， 如果他急性发作的话，就像您说的这种急性的缺氧，再诱发一个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吧，对生命都会产生威胁。 嗯，所以呢不要小看这个哮喘。 嗯， 如果他急性发作的话呢，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哈。 对， 即便是呢平时可能自己觉得就是呢有这种喘息的这种喘息的声音哈，可能遇着冷啊或者特殊的一些情况，有些不太舒服，自己觉得呢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威胁，就不去管它。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 不对，这个必须要在平时一点一滴的去养。 嗯， 您看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哮喘的病人要抗纤维化呢？ 嗯， 首先抗纤维化啊，可以也让我们机体整个的这种抗炎的能力提升，因为哮喘的病人他跟炎症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您没有炎症可能就不诱发这种哮喘的发生。 嗯， 哎，那么您有了炎症可能它哮喘发病的这种几率会大幅度的上升。 嗯， 所以抗纤维化首先是可以控制炎症，提升我们机体整体的这种耐受疾病的这种能力。 嗯， 所以你看很多哮喘的病人就说，您看我抗纤维化吧很长时间，那么我呢就觉得我这个出气顺畅了，对吧，哎，不那么喘了，然后呢我不感冒了。其实这个呢就是首先是控制了炎症的发生。 嗯， 当然这种抗纤维化我们是不主张孩子去用的哈， 嗯， 还是尽量的主张成人来用。当然孩子小剂量的应用呢也是安全的，但是呢我们不大力的提倡，我们是提倡中老年人哈，要积极的用这种抗纤维化的手段。尤其是入冬入秋以后，无论是有哮喘病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慢阻肺的吧，有肺部所有炎症的这种听众朋友，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比如说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听众朋友，其实在冬季要防止这种肺部感染疾病的发生，都应该抗纤维化。 嗯，而且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群，也应该抗纤维化，这就是抽烟的人群。

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那么说到哮喘要抗纤维化哈，正好我们这有一个实例，大家呢一起来听一听。 大家好，我叫李成，我今年76岁了，我用抗纤维化已经10年了。以前我这个哮喘，走路呢走不了多远呢，就要站着休息会儿，尤其下了公交车，就开始喘。我在医院治疗照完片子以后，就只能吃一些个这个常规的哮喘这个药物，但是呢效果呢是暂时的。我治疗就是2-3年吧，也住了也10几天院，但我不住院了就还接着喘。后来我就通过广播收音机接触了这个抗纤维化的这个知识，然后呢又通过给讲课参加了4-5次课，我了解了这个抗纤维化的这个作用。后来我就试验着，结果呢我觉得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我就长期不断的不间断的，我现在的身体是很健壮的。通过抗纤维化呢，各个部件的功能都比以前加强了，得到了改善，这样呢我能够健步的走路，再能够呢走200米至500米的正步。而且我现在呢由于身体好了，而且到处去旅游，我在全国各地都是自己自由行，因为抱团70岁以上人家不要，所以我自己的就自由行，所以把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都去接触接触，放松自己的情绪，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这样对我的病情有更好的改善。现在西药的这个药不吃，就只有吃这个中药的一些辅助作用，还有坚持抗纤维化。因为抗纤维化不只广对肺有好处，而且对其他的部件呢抗老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体会。以后我还要坚持一直到我的老。我祝福一直抗纤维化的这些同志永远健康，祝我们的老人每天快乐。 那么刚才的这位李先生啊，也是这个76岁了，哮喘多年，但是通过抗纤维化确实是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对，对于他来讲呢，首先呢就是控制了炎症，那么炎症被控制了以后呢，所以他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呢就会减轻了。而且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旦症状减轻以后呢，他就非常有信心。您看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他坚持了10年的时间，那么在长期的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气管周围组织的纤维化就会减轻。那么这种纤维化减轻以后呢，他的这种喘呀这样的症状呢就会进一步的减轻，让他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您看他虽然是他在叙述他这个病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能听出来啊，他是一个哮喘的这个病人，但是呢您看他真的是对生活是信心满满。 但是像这样的这个病情哈，像这样的患者，实际上在抗纤维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坚持的。因为这种东西呢，你哮喘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对，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在抗纤维化，在抗这个哮喘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而且这些听众朋友啊， 如果能在抗纤维化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拿到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比如说，我们再能很好的用这个中药的残花、金残花来进行补肾， 嗯，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对于促进它的康复啊，会有更有力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这种哮喘的病人，他会有先天的一个肾的这方面的能力的一个不足。哎，您看我为什么要说孩子，他有的孩子只是一个感冒，有的孩子就会发展成为喘息性的支气管炎呀、肺炎呀。所以这个呢，跟这个孩子的先天的禀赋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从孩子长到成人，长到老年人，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生当中都会有一种肾的这种功能的不足。那么这个残花里面呢，它有这种丰富的蛋白质，哎，蛋白质呢，它里面呢也会有这种氨基酸，而且我们人啊，身体里面有一些氨基酸呢，我们是不能自己身体合成的，只能通过摄取进来，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缺乏就会造成我们哮喘疾病的发作，造成我们咳嗽咳痰、支气管炎、肺部疾病的发作。因为我做了多年的这种临床的工作嘛，就发现有一些有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啊，我们在给他补充了这种氨基酸以后，就是尤其是补充了我们人体这种不能合成的这种氨基酸以后啊，他的这个肺部的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会大幅度的下降，哎，而且他的这种痊愈的程度啊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说这样的听众朋友，有肺部疾病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哮喘疾病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考虑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名贵中药金蚕花。那么蚕花里面它的这种大量的丰富的蛋白质，加上它的这种氨基酸，对吧，尤其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这种氨基酸的补充，会令您的肺部的这种各种疾病大幅度的好转起来。 这个蚕花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平时经常说的那个大家比较知道的虫草， 对， 冬虫夏草。据说蚕花它的发现呢比冬虫夏草还要早。 它之所以比虫草的这个作用要好，就是因为它里面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 所以呢，刚才大家也听出来了哈，对于一个疾病的改善呢，它并不是单一的手段。比如像刚才那位老先生上呢，他是以这个抗纤维化作为基础，同时呢，还为他制定了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所以针对您个人的一些情况，8:30之后您可以拨打电话叙述一下病情，然后呢针对您的病情我们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么这个方案一定是一对一的。 而且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身上的疾病不一样， 对， 有一些老年听众朋友除了肺部的疾病呢，他有一些心血管啊、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方案呢一定是个性化的。个性化的程度越高，可能对您的这个健康管理更科学，那么促进您的康复呢也会更加的有利。 是的，那如果呢你想求得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如果您想跟贺云主任也好、张正主任也好进行预约的话哈，也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因为呢他们平时呢是比较忙的，所以呢一定要预约。那么预约电话依然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